道的定义最重要的就是不逾矩啊，别人没有给我，我就拿来了，这就是道啊。道的念头就是占便宜，占便宜的念头是道心。要从哪里断呢？要从这里断，决定没有占人便宜的念头，这才叫把道业断掉了。那喜欢占小便宜的道心，为什么会这种行为？与贪嗔痴有关系。啊，一种物里面含着许许多多的帮助的我心，成就我心。啊，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。他帮助嗔，帮助痴。痴呢，也帮助贪，也帮助嗔，互相帮助。啊，世间人只顾自己的利益，没有想到别人啊，自己的名闻利养助长贪心的。他要有智慧，他就不会贪了。他没有智慧，愚痴，他有傲慢，有嫉妒，有嗔恚，这就很难相处。啊，踏实，念念顾着自己的利益。啊，不允许有人超过他，甚至于你跟他平等都不行。啊，你比他低一层，他能容你；你跟他差不多平等了，他就把你赶走了。我这一生经历过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你有事情想请这些有地位、有权势的人来帮助你。那首先看你送多少礼了，啊，看他满不满意了，这个事情都麻烦。受贿属于盗窃，啊，人家把财物送给你，是逼得不得已，不是甘心情愿送给你的，是你有权有势。啊，逼着他不能不损毁，所以这属于道。 啊，要知道，这个贪污是道啊，这个道是道国家的，道国家的麻烦可大了。中国有十几亿人，所有纳税人都是你的债主。你怎么还呢？啊，杀生要欠命啊，还命啊，欠债要还钱啊，你要到三途受苦报，三途地狱受苦报，三途苦报是尽的啊，你才能得人生，得人生之后碰到冤亲债主还钱，你还到哪一辈子？没完没了啊！这一觉悟一回头，从现在起断卧修善积功累德，来得及啊，能救啊！无量寿经，阿弥陀佛第十八愿：无逆十恶，回谤大乘。只要一口气没断，你真忏悔。真正认错啊，后不再造，一心念佛求生净土，阿弥陀佛都来接引你，讲绝了。见山增宝，啊，看到别人的好处，他憎恨呢，他会忘啊，这个也可重。啊，应当是见别人之善要有恭敬，要有称赞啊，要表扬他，这就对了啊。为什么呢？希望善善心善运善心都能够发扬光大，社会才会和谐，人民才得到安乐，这是大福啊！你看，祸福都在一念之间。啊，一念嫉妒，你们就产生怨恨，造无间地狱的罪业。啊，一念称赞、表扬，功德无量无边的，给那个行善的人没有两样，他行善，我表扬。我把它发扬光大啊，他的善跟我的善就拉平了，为什么不敢啊？我们用眼前的例子，下莲居老居士汇集这个汇集文见善了，这是见善。见善怎么样？增宝，太多太多了。造孽可重了。 因为你的憎恨毁谤，让许许多多的人，中下根性的人见到了，对这个本子怀疑，对这个本子不敢接受啊，那么文法的缘就断掉了。谁断的？你帮他断的，叫断人法身慧命。那这个罪就非常非常严重了。那就是五间地狱的罪报。啊，那么有一些明白人，真正善心人士看到了欢喜赞叹，啊，翻印流通，劝导大家学习，这种心性给夏莲老十年会集的功德没有两样。啊，他在这里修善行善，我们的一念善心跟他相应。啊，黄念老六年会集注解，功德太大了。啊，这么好的经本，这样圆满究竟的注解，怎么忍心去回？怎么可以造这个业？那我们看到听到了不忍心啊。啊，怎么办？尽自己绵薄之力，身行言传，我们来传播。啊，这一部经在当今到释迦牟尼佛末法王后这九千年，啊，实实在在说能帮助众生在一生成就的就是这个法门，就是这部经典。啊，你没有遇到那就不提了，真正遇到你能信能愿，没有一个不成就的。这个成就是不思议的成就，不是小成就。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是阿惟越智菩萨，这是究竟圆满的成就，不是普通啊。啊，那么下面告诉我们，设防供养来了，不能不接受。别人恭恭敬敬来种福田的，那你要想想，我们有什么福给人家？那接受了怎么办呢？接受真正给他背福。哪里有需要就赶紧到哪里去， 我们来给他做这个增上缘啊，我们晓得哪些地方需要赶快送，送完了没事了，没送完就有事啊，财不可以继续，积蓄就是罪过，多少人缺乏财用，你把它藏在这里不拿出来，这罪过。所以佛经上讲啊，积财伤道啊，我们是要财还是要道啊？要道就不能积财，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。我们这个身体，身体是本，是什么？就是贪欲。佛在经上说过，爱不动不生束缚，欲脉是制造轮回的第一个因素。我们在六道搞轮回，轮回怎么形成？欲脉变现出来，没有欲脉就没有轮回。所以佛首先叫我们看破，一定要知道身不是我，身是我所有的，像衣服一样衣服不是我，衣服是我所有的身不是我身是我所有的，身有生有灭，我不生不灭，这个要清楚啊。轮回是怎么现的？轮回是阿赖耶业系种子变现出来生生世世所造的业，善恶感得的果报善业感得三善道，恶业感得三恶道。要知道善恶都很麻烦，怎么说？无间地狱恶道寿命很长，地狱时间长短不一定。李老师取了个折中的说法，地狱的一天是我们人间2700年地球沉住坏空，坏了到哪里去？到他方世界有跟你相同的地狱，到那边去受罪，那个世界坏了，再到那边世界有 同等的地狱，就这样去了。啊，八万大劫满了，你才能离开地狱。你是多可怕？哦，不好笑啊！那积善呢？积的大善，升到无想天了，佛大了，寿命八万大劫。出不了六道轮回，啊，所以真正透彻明白了，天堂跟地狱是一回事情。怎么呢？小业障的，三恶道是小恶业，三善道是小善业。啊，清净心中善恶都没有，不造业，不造业怎么造法？断恶修善，决定不能把断恶修善放在心上，就不造业了。啊，心可以去造，不能有心。有心就有业，没有心就没有业，所以菩萨告诉你，随缘妙用，随缘就是有造作，断恶修善有造作，妙用呢？妙用是不着相，就没有业。啊，用什么心去造作？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，这是佛菩萨。啊，世间人钱不顾自己的过失造业，后呢不顾来报，也不知道做做这些善恶，将来有报应，他不知道，知足快意，不为当来罪报，一切不过光心助我，这就错到底了。这是真正错了啊！佛告诉我们，恶感三恶道，善感三善道。你在制造轮回啊，制造轮回怎么能出轮回？那你要出轮回，就不能造轮回业。轮回业就是起心动念分别之处。佛教我们用心 入境。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用心呢，要像镜子一样，不着相，不但照完之后不着相，正在照的时候也不着相，镜子没污染，六道凡夫造业，就像照相机，无论做善做恶，都留下了底片。要知道诸佛菩萨不管造什么，心地清净，没有丝毫染污。这叫大乘，这叫佛法。经论里头，随时随处，佛慈悲都在提醒我们，欲海深广啊，不知眼处啊，这是真的，叹而无言的啊，叹什么？财色名利，七情五欲，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跟轮回相应，跟净土不相应，我们很冷静去思维，去观察。我从早晨早起到晚上睡觉这一天，念了几声佛号，是佛号多，是杂念多，还是妄念多？杂念妄念杂轮回也，佛号是造敬业往生极乐世界，两个一对比，佛念的太少了，妄想太多了，没中断过。这就是念佛人多往生人少的道理。为什么念佛的人那么多，往生人那么少？他是念佛念得太少了，念佛的功夫压不住，扶不住烦恼习气，这不能是佛号要有力量，这个力量是能把烦恼习气控制住，这个人决定往生。所以一定要真正认识，认识之后自己晓得，念佛是我这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，没有任何事情比这更大。 这一桩大事是让我了生死出三界，就是脱离轮回，往生到极乐世界。那我勉励同学，这一桩事情的分秒必争。我有一秒钟的时间念一句佛号，这一秒钟里就没有佛号空过了，这就是我最大的损失。轮回苦啊，佛说的一点没错啊，这地方不值得留恋。啊，喜欢金银财宝假的，骗你的，给你看看，一样都得不到。啊，包括身体都得不到，何况身外之物。要想清楚啊！啊，能够带你走的也，你这一生当中造的善恶业能带走。啊，这个业力就是来世。再说的清楚一点，这个业力就是明天。啊，今天造，明天受，现实的果报。啊，这一生造，来生享受，这叫生报，叫后报。生报是来生。啊，后报是第三世之后，不一定来生。因缘聚会时，果报自然现前。人决定不能做恶。啊，道理在此地。所有一些恶果，自己要承受。不怪别人，把这个业缘化解了。啊，佛教我们愿加一切不一切。啊，要懂得怎样化解。啊，没有贪嗔痴，化解很容易。我能吃亏，我肯上当。吃亏上当呢，化解冤结，重罪轻报。物质是假的。物质可以说，它根本就不存在。啊，这是一个有智慧的人，他看得很清楚。那么换句话说，所有一切物质现象，他不放在心上。为什么假的？真的要放在心上，假的不能放在心上。假的放在身上，被他欺骗了，造作罪业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，能造所造都是假的。那所以在佛与大菩萨心目当中，六道十法界一真庄严等于零。 不能是他没有，也不能是他有。你是他有，当体即空；你是他没有，幻象不断。啊，这个相，相似相续，不是真的相续。每一个相都不是完全相同。啊，大同小异。像我们看电视，电视是动画，快速度的移动把我们的眼欺骗了。那么弥勒菩萨在大乘经上告诉我们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物质现象真的是动画，一秒钟生灭多少次？1600兆次。我们被他迷了，完全迷了，因为他是真的，不知道他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。这才是事实真相啊！我们不能不知道。啊，真知道真相了，我们对物质现象就放下了，对它不会产生贪嗔痴慢疑，这些念头断掉了。还有贪嗔痴慢疑，对这个真相不了解，以为它真有。啊，所以还会造轮回业，不放在心上，不造轮回业了。啊，有无都等于零，都不放在心上。这个不能不知道，啊，物质从哪里来的？念头便现出来的。没有念头就没有物质，所以物质是从念头生出来的，相由心生。只要念头善，所有物质都善；念头不善，物质自然就变坏了。啊，它从念头生的。我们要物质好，先要想到念头好。好的念头才有好的物质。啊，是自己创造的，与外面境界不相干。啊，与别人不相干。善恶的标准，佛法是最殊胜的标准，最好的标准。啊，我们就从十善业道下手。 啊，十善要道包括一切善。反过来，十恶是包括一切恶。善恶一念之间的。啊，回过头来就是断恶修善。我完全扬弃了。啊，让心归到纯净之下。虽然断恶不着断我的相，虽然修善不着修善的相，啊，有缘就应该做，啊，问题。真正出问题的都是出在欲望，啊，人只要能把欲望放下，就不会迷惑，就不至于做错事情，啊，这个欲望就是六根所对的六尘，生起贪嗔痴慢，这就造业了。啊，业一定有果报。这个道理。事实真相啊，一定要讲清楚，讲透彻，讲明白。为什么呢？真正通达明了，不但不敢做不善，连不善的念头都没有。为什么？念头也有报应。你身口意三业了，啊，果报，今世的报应是化报，果报是在来世。啊，下面说的，或人富有，但不肯以财物给予他人。啊，他不了解事实真相。连自己的身心都保不住。何况身外。佛教我们决定正确，佛不教我们保财，佛教的我们生财，这个意思都好。啊，能生财，不要保这个财。财怎么生的？财就是财布施生的。啊，你有多少财，你就布施多少财，这叫生财。越施越多，越多越施，它是循环的。啊，那就越施越多。这叫生财，世间人把它搞错了， 完全搞颠倒了。啊，法不实亦如是。啊，自己知道的，恨不得人人都知道。我好好教他，越是越长智慧，越长智慧呀，就越多心发布施，越学多，无为布施，因果亦如是。啊，肯修，健康长寿。越是健康长寿，越要多行无为布施，啊，老而不衰呀、啊！这三种布施，这三种大福，这叫生福。贪戒、与布施完全相违背。布施就是度艰难的，艰难吝啬，这是错误的。啊，但是这种人还特别多，尤其是现代，走遍全世界，到处都能看到。那看到他们的苦，心老身苦，操心啊，患得患失，没有得到的多求，贪而无厌，得到之后实实在在说保不住啊，想尽方法来把它保住啊，希望自己能够占有，希望自己能够支配，殊不知全是假的。我们看到的终身劳苦，一直到寿命终尽，他还没放下。啊，他的罪业轻的不能放下，出生道去了。造的一生有罪业，他得不到人生，出生道。生在哪里呢？生在他珍藏他的钱财的地方。啊，那个财库里头没人住啊，有蟑螂，有老鼠，有蚂蚁，他就偷着。舍不得离开，很可怕的，这是事实真相啊！啊，但所得的呢，只是独死独去，无依随点，这一口气过来。什么都带不去、啊、 没有一样是自己的。这个道理，事实真相就在眼前，一定要看清楚，看明白。人生是一场梦，《金刚经》上佛说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真的是一场梦。啊，如果在梦中觉悟了，不再把梦当真，这就有醒过来的时候。如果把梦中的事都当真，他就醒不过来。啊，继续要在梦中游戏。这就是六道生死轮回。非常可怕。万般讲不去，这个讲就是带，一样你都带不去，唯有业随身，你造的这个业会跟着你去。他追随着你，你到哪里他到哪里。啊，你也是带着走的，你带去的是善业还是恶业？是净业还是染业？这个不能不谨慎的。啊，净业生净土，染业生秽土，秽土里头有善恶，善业生善善道，恶业生善恶道。任何一个人在世间，不可能有纯善，不可能有纯恶，善恶混杂。那就看善毒还是恶毒，看善的能量大还是恶的能量大。啊，自己如果很清楚很明白，我们这一生的前途，来生到哪里去，就会很清楚，不需要问人。人不见得清楚，自己最清楚不过了。世人都在三途，无量苦恼辗转其中，累劫难除，痛不可言。所以阎罗王说，我没有权利加给你的刑法，我没权利。你所受的刑法完全是自作自受的。 阎罗王很慈悲，不愿意看到人躲在三途受这个恶报，啊！可是众人不听，那就没法子了。三善道，落出。三恶道是苦毒，痛苦到极处叫做苦毒。那痛苦无法想象啊！啊，地狱，地狱。经上讲的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不是吓唬人的，句句是事实真相。佛在经典里面说过，阿罗汉在六道做凡夫的时候，地狱里待过，证得阿罗汉，他有神通啊，寻命通，能知道过去五百世啊。那么想到地狱，身上流血汗，心有余悸。这个地方不能去啊，不能去，地狱的业不可以造啊，啊，地狱的业最严重的杀盗淫妄，还加上酒，啊，酒本身没过失，酒醉了之后啊，容易起杀盗淫妄。那前面杀盗淫妄本身就是罪，叫性罪，你犯了那就是罪，就会感到三恶道的苦报。那酒不是的，就是助缘，帮助你造业，所以佛把这个也列入终结啊，道理在此地。地狱业决定造不得啊，一定要有高度的警觉，你造了，果报就在眼前，一口气不来怎么办？没有人救你，啊，欠命的要还命，欠债的要还钱，